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些冬奥会相关的词汇，并且做一些拓展的造句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Presidency， 任期，总统的任期，主席的任期，都可以叫做 Presidency。 它的拼写是 P-R-E-S-I-D-E-N-C-Y Presidency。 在我们之前的介绍中提到过，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任期中的第一届奥运会，就可以说 These were the first Olympic Games under the IOC presidency of Jacques Rogge。 这里的 the IOC presidency 就指的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任期。好，学完了 presidency，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词 approximately， 大约的，大概的，近似的，它的拼写是 approximately 2,400 athletes from 77 nations participated in this event。 有来自77个国家的近2400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盛会。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词 the closing ceremony，闭幕式。 I like Olympic. I look forward to the closing ceremony. 我喜欢奥运，我期盼着闭幕式的举行。 I've just finished watch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我刚刚看完闭幕式。现在您记住闭幕式怎么说了吗？就是 closing ceremony.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月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